好啦，剛才就因為那個機叻下叻下，咁咧就好多人話 YouTube 都頂唔順，咁咧、 啊、 就 喂，我哋有挑戰呢一個， 係啊， 我哋有挑戰底線先， 都要唞下氣啊！大家記住，即係大家過去嗰年幾時間度日如年，即係面對而家香港未來啊，仲有呢啲選舉又唔知道有冇得選，國安法跟住又唔知喐邊個，黃之峰日日俾人跟，其實即係。坦白講啦，有幾沉重得幾沉重。 係啊，即係大。 但係日子都要過噶嘛。 係啊， 係嘛，仍然要繼續噶嘛。 最近啊，梁美芬話見到啲即係議會暴力喎。 係啦、啊，咁、啊、我哋就 要提升一下啲文化質素嘅嘢， 用下幽默歌曲 啊， 係咪啊？就係、是、嚟提升呢個文化質素。 係啊，提高議政文化。 希望透過呢個過程，將佢嘅心思推廣俾大家。咁我哋亦都響應呢個梁美芬，咁咧就特登 幫佢播下好唔好啊？ 精選咗咧，大家未聽過嘅，其實我覺得 唔係，我上個禮拜五播過㗎啦，喺大軍佛罩嚇，俾啲網友鬧到媽媽聲啫。 咁啊，我哋睇下我哋呢度嘅網友會唔會比大軍佛嘅網友嘅文化水平高啲？聽完之後就唔會鬧我嘅，係啦，大家聽下啦。 你有冇留意留意？ 好啦，大家頭先一個唔係 歌場嚟嘅，歌場嘅時候呢、這個靚妹咧，只係拍手掌嘅時候反白眼，你見唔見到啊？ 個靚妹卧底嚟㗎係嘛？寫文練㗎 係 嘛？ 佢最大鑊就係佢臨尾嗰陣時咧，佢有張相嗱呢張俾人 cap 咗圖嘅，啱啱片尾嗰度，佢唔知抬起個頭嘅時候咧，佢唔知點解，佢唔係秃頭。佢係呢個髮轉呢個位啦，有啲白頭髮啊，咁、 哦、 反光嘅時候咧，有啲秃頭 feel 啊，同埋佢嘅妝咧化到成個如花咁樣樣嘅，你有冇留 意？哇！一開頭第一張相，咪第一個 MV 一出嚟嗰下，我都笑到流眼淚咁滯，真係 何止笑多一點點啊！其實 喂，大佬 爆笑啦， 其實係咪同阿張伯文咪同埋？李子敬同埋阿鄧家彪文眉， 唔係呢啲，呢啲 一個化妝師嚟嘅咧。 我諗又係阿大嶺落下字啦，係咪叫你哋提升議政文化？咁佢咪照同你講咯？ 你冇睇咩大陸大外宣，咪有條四眼妹出嚟，又用英文出嚟介紹國安法噶嘛？有好多嗰啲網絡網紅嗰啲手勢啊咁樣，喺度扮我哋咁樣喺度講噶嘛，又係好好笑嘅又係。 我冇睇到啊，嗰個係我知道有件咁嘅嘢。 唔係嗱，你唔明白嘅咩咧？佢哋個餡就好 Q 老土，講嗰啲説話就勾曬。 佢覺得佢迷， 但 係 個 form 咧，係啦，個form包裝咧，兩樣嘢一加埋咧就好核突。 係啦， 你寧願好似譚耀宗咁樣。皺曬眉頭喺度憂柴憂米咁喺度講咁啊算啦， 係， 但係佢又要覺得譚耀宗係老土過我。 最大鑊就係、是、喂你好心理啦，你見到有個 shot 啊有啲問題，你啲逐格睇啊嘛，明明有個靚妹喺度反白眼，你都照用一個 shot 係。 不過靚妹會唔會係某人嗰啲高幹子弟？官二代、官三代、富三代，所以不可以剪咗佢啊！ 系，我不知道啊，呢、這个系。 我哋而家俾人闹的程度有冇激烈过你呢 吓、啊，我都是 大我睇下先。 咁大整蛊啊！七月见 鬼。哇，唔系、啊，好好劲喎，话打实我哋两个。 其实呢阿梁美芬是有自知之明的，嗱喺佢嘅 YouTube 频道里边咧，就是、大家睇翻呢个文呢、這个立场新闻啊，佢自己本身嘅原铺啦，其实成条片已经下咗架噶啦。嗱呢啲咪英雄咯，系嘛？能屈能伸喎，呢啲真係， 係咪女版嘅羅網？好似喎，真係， 係似啊！ 話時話真係好似女版嘅。喂， 其實嗰個化妝師係咪阿大嶺樂介紹嘅咧？ 你一播完，我個即刻現場收視得翻19,000人，由22,000跌到得翻10,000。 喂，我叫咗你唔好啊！ 22,000跌到得翻19,000人。 係唔信邪啫，其實。 阿Rick Lee話：你知唔知我哋幾難受啊？有人話喺門口僕我添啊，聽日。 真係大鑊啊！仲恐怖過國安啊！ 但不是好似如花，我覺得就如暮年都不是好似，我覺得真係有啲似羅網啊！即係我第一眼立落去嗰感覺係。咁大家記住啦，總之咧就係逢親咧有啲老細啊、藍絲老細啊嗰啲咧，你即係佢講埋啲廢話嗰陣時候，你就 send 呢個 MV 俾佢睇啦。啊，咁啊，包保佢今晚都瞓唔著 啊！提升議政質素嚇， 係啦，推廣文化，改進社會風氣，風波萬千少男咁樣啊！大家記住啦，之後我諗陸陸續續會有嘅，因為佢同一個武級出嚟噶嘛。 係啊， 唔好話我話俾大家聽啊，即係郭博士有，李慧瓊有，個個都會有呢啲 MV 出嚟噶。 我明點解啦，因為大陸咧而家疫症關係咧，即係嗰個演藝界蕭條，有好多化妝師啊，好多演藝界嗰啲人士咧要開工啦，即係介紹埋啲工咧俾阿梁美芬啊，係嘛化妝嘅就對俾阿鄧家彪啊，係嘛 係文傑。 所以其實而家呢排咧，佢哋吸納咗好多演藝界嘅過剩產能啊，就揾佢哋做試點啊。 但是你知道这些没得救的，真的。即是你不扮游志可，一扮一定出事的嘛。 是啊。 我原因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很老土的人的嘛。那你老老土土就算了，那阵阻味你抹不掉的嘛。 是啊，啱啊，其实。 是因为你个人讲的内容阻嘛，其实是。就算你用 rap 出来rap 那些阻的内容，你将大公报社论用 rap 出来，你那会好了吗？是吗？是不会的嘛。所以我说他们一就不搞，一搞一定出事，就是这样的原因的，其实。 啊、 我想他就比主席可能好一点，就是他能屈能伸，即刻山铺了嘛， 即刻山铺了，是吧，即是知衰嘛，其实是不会在这里扭，即其实 不会磨烂只啦，起码 不会磨烂只， 又说抽个反白眼的靓妹出来癫啊， 是咯， 即是屈他啊，说他搞了 MV 那么多被人笑啊，这样起码不会这样，是吧，都算有些自知之明啦，其实是。但你想想在这样香港的痛苦的时间，攞呢啲咁嘅建制派出嚟幸災樂禍咧，其實就係一個安慰嚟嘅。咁啊，包括好多時咧，好多人好多嗰啲大愛同盟嗰啲朋友咧，成日話我哋幸災樂禍。咁咧喺藍絲群組啊、染病啊，或者係嗰啲嘅警察宿舍變成感染群組咧，我哋都即係每一個人都感受到，即係個心裏邊啊，都會講一聲耶咁樣。點解咧？咁就幸災樂禍咯。咁好多人就話幸災樂禍就唔應該嘅。咁大家留意一下啦，我今個禮拜介紹一本書，就係講幸災樂禍嘅文化史，即係從人類文化角度去研究點解我哋會幸災樂禍咧。咁咧就幸災樂禍原來係有一種叫做心理治療同埋情緒舒緩，令到自己咧係嗰個心情好起來嘅作用。 唔係即係阿黃子華話齋，咪睇人撲街最開心啊嘛，係咪？就係呢只啦。 哦，係嘅喎，呢個。嗱，呢個一個心理嘅研究嚟嘅，就喺2015年喺呢個德國隊對荷蘭嘅足球比賽裏邊啦。咁咧就嗰個研究人員就揾咗35個球迷，就係德國嘅球迷。咁然後咧就喺佢面上邊咧就啲 sensor 黐住喺度嘅，就係測量佢哋個肌肉嗰個 有冇笑 笑嗰陣時嗰個嘅幅度。咁原來發覺咧荷蘭射失咧個笑嘅幅度係大過德國隊射入嘅，即係幸災樂禍帶嚟嘅快感啊！是远远比起我哋自己入波咧，系嗰个快乐嘅程度系大。即系话好简单，即使系譬如呢、這个泛民里边黄子月当选咁样，都比唔上梁美芬扑街所带嚟嘅快感，即系大家嗰个开心嘅程度，你明唔明啊？即系话譬如泛民里边有一位好出色嘅参选人。唱歌好叻嘅，咁唱得好好聽嘅，咁咁你唔會咁開心嘅。但你睇完頭先嗰個梁美芬個 MV 咧，咁撲街都敢播咧，你又真係仲開心過聽到一首泛民嘅議員唱出嚟嘅好好聽嘅歌。 係啊，係啊。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絕對係幸災樂禍嘅最高境界嚟嘅，其實。如果我哋冇辦法將藍絲攞嚟幸災樂禍嘅心態面對嘅話咧，我哋咧呢一年都唔知點過啊，真係。 所以咧，就其實你見到藍絲群組啊，咪就係有呢啲阿梁美芬之流啊，湧上去，即係其實就係唔知醜啊。其實佢唱出醜之前咧，佢永遠佢唔知道自己個冇自知之明。佢哋成班友都冇嘅喎，即係好奇怪嘅喎，佢哋係。 唔係冇，我覺得佢成日都係咁嘅。佢上頭落咗個 order， 外樹形象。 係。 咁就你理解也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你冇個人嘅意志，你明唔明啊？如果我知道，喂大佬，即係好簡單。你叫我同曹總鬥靚仔，我梗係唔敢企出嚟啦，係咪？我梗係匿喺櫃底啦，係咪？ 或者叫大家要呢個鬥呢個跳高，咁我梗係冇你跳得咁高啦。 係咪你又知道嚇？ 咁我實際上就係一個大肚腩跳舞啊嘛。咁你諗啊，即係每一個人有個自知之明嘅。係。咁你問點解建制派會專做測試㗎咁啊嘛？ 嗯。 就因為佢哋嘅冇一個自己控制自己嘅嗰個命運自主係做唔到嘅，其實。即係話嗰期落咗 order 要搞 soft 嘢，要搞網紅一百，咁你咪見到嗰啲大波紋啊，嗰啲咪蜂擁出嚟。 係啊， 喂，最近我睇個新聞話大波紋聲鹹相俾人哋真定假㗎？ 唔係㗎，嗰個唔係 假新聞嚟。 嗰個其實誒俾人哋移花接木咗嘅，即係佢唔知佢廁所裏邊啦，即係佢都著件著條三角褲嘅，咁有啲人就係 即係除咗條褲。 唔係除咗條褲嘅， 改圖啦，真係 改圖啦，改圖改到好似冇著褲咁樣啦。 有著褲嘅原來 係啦，咁但係其實佢而家都好似腫脹咗啦，而家都可能佢揾得多咗啦，係嘛，食得好咗啦，嚇呢個就唔知道啦。 唔係我意思係話佢哋因為冇辦法去，點解連佢哋嘅形象都咁，即係搞到咁騎呢咧？ 我相信陸續有嚟喎。係嘛？你既然佢你而家你即係阿港督好呢味嘢啦，又中人哋聞味啊，又中人唱歌啊，係咪？ 但係佢好奇怪喎，我見到阿李慧瓊喺小巴嗰啲廣告咧，搭住隔離嗰個唔知乜人咧，兩個咧即係爭眉突眼咁就咁樣抗暴力反攬炒咁樣嘅喎。 個樣就好暴力。 個樣好似公民黨嗰六條友咁嘅樣嘅喎，擺埋一齊真係以為同一個政黨添。 即係又係變鼻樣啊！ 又係變鼻樣嘅喎，同阿郭家麒一樣係啊。即係唔係好 match 咯？我覺得如果反攬炒就一定係個形象， 即係愛多一點點，唔係即係好似阿頭先阿梁美芬話齋，愛多一點點咯，係咪？ 唔係，但係愛多一點點同嗰種即係反暴力嗰下，即係革命英雄嗰下形象又完全唔 match 噶嘛？ 就係嗰啲白衣暴徒又係咁樣啫嘛，係咪反暴力，但係自己攞曬啲雷球棍啦，係嘛？攞曬 出嚟反暴力 嚇。喂，你唔俾你暴力就係反暴力啦，係咪嚇？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話，如果佢哋可以即係執得好啲咧，我估真係好混亂咯。佢哋嘅選舉工程，可能即係大家諗住 hea 做啊。 唔係，其實以前 諗住即係壓後咧就 hea 做。 以前公民黨都賴過嘢噶啦。 唔係唔係，就係譚香文 rap 啊嘛，你有冇睇過啫？ 譚香文啦、啊，其實成個黨啊，佢成 郭家麒又有啊，邊個又有噶？ 唔係佢最大 余若薇都有 噶，點解記得啊？ 你有冇睇過？ 我知道，我點解記得阿譚香？ 哇！嗰段 MTV 我睇完之後真係頭赤咁滯，真係 嗰陣時好似 可能冇人睇過，我諗在座有冇人睇過？2015啊， 好嗰陣時啱啱創黨嘅， 譚香文仲未脱離公民黨， 係啊，嗰陣時叫民主女神啊嘛， 係啊係啊。 嗰陣時咪阿教授都有份 rap 噶，我記得個樣都係。 咁陳宇石都有份。 係啊，因為佢成個黨喺度啊嘛。 但係成班人都精神病院咁喎。 係啊，咪就係嗱，依家揾到噶，其實。 我仲揾到。 呢個係咪2008年啊？教授，你啱啱見到啦，係嘛？係算啦，呢個 醜聞啊，簡直係 啊！呢啲黑歷史嚟，呢個係 我諗冇人記得㗎啦。我諗呢段算啦，遺傳忠厚，唔好攞出嚟播啦，都係對家嗰啲先攞出嚟播啦。 真係有啲 有興趣就自己上網揾啦。打公民黨 rap， 大家睇到㗎啦。 公民黨 rap 就揾到㗎啦。 係啊，佢水平同梁美芬都有過之而無不及，我覺得其實都係經典嚟嘅。其實，所以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咧，就係勾咗就唔需要扮潮嘅。其實勾咗認自己勾就得㗎。其實。咁亦都係咧，就係苦中作樂。咁喺721周年，有人問我咧，就係話721×356，721×356係等於乜嘢咧？咁樣咁啊，喺今日節目結束之前咧，咁就話俾大家聽，721×356係乜嘢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好，拜拜。 潛池呢我不知道，我們是收到 call 我們來的，究竟要來多久呢？我看不到表啊， sorry 啊，我 心裡已經是好事了， 我都不想 大家沙田